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盯住低着脸的任秋看着，陶阳子的后背贴着竹片，有点凉，他的前胸盖着毯子，有点暖。陶阳子觉得人生就是一种凉暖的对持，如棋盘上的黑白，这才是真实的人生，与下棋的感受是对应的。另有一些感受虽然美好，却如梦一般，是不真实的。人生时而会感到空，就像一盘棋，不知道走下去会走成什么样子。人之所以感到空，是因为在自我面前一切都在流动着，这个自我不免便有着孤独感和苍茫感。只有和亲近的人在一起，才觉得实在。窗前的隔板上放着一尊罗汉像，这是新添的，陶阳子前几次来都没见过。这一尊罗汉像有点特别，常见的佛教塑像脸盘富态，神容慈悲，而这尊罗汉瘦长，脸上几乎皮包骨头，莫一看去觉得有点像人手衣，细看却不像，但又含熟悉的感觉。那罗汉眯着眼，神态仿佛在窥视着别人的内心。任秋注意到陶阳子的眼光，便说：这是我硬拿来的，他又不信佛，供什么佛像？陶阳子立刻想到他说到的他是谁，刚才罗汉像给他的感觉就有所意识。他怎么会买这个？他不可能买，也是别人送给他的。不想和任秋谈他，陶阳子向任秋提出来一起去逛街。陶阳子并不想逛街，但陶阳子知道任秋喜欢，他很想让任秋高兴。任秋像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露出了笑意，放下手里的绣品，准备动身。在房门上锁上一把长锁，刚出院子，迎面就见方天琴过来。他一边走一边叫着任秋，声调显得亲密，仿佛他就是任秋的男人的意味。任秋傻傻地说：你怎么也来了？方天琴说：什么我也来了？似乎这才看到陶阳子，他站到任秋的身边，很近地靠着任秋。任秋说：好多天你们都不来，要来就一起来了。方天琴眼光像是从上往下看来，说：陶阳子，你今天不用去戏院吗？陶阳子看着这个小时候的伙伴， 脸上的神情依然是习惯的平板，细看便会感到那里含有一丝冷讽，这也是陶阳子儿时就感受到的。这个早先做佣工的农家孩子，现在穿得十分光鲜，映着阳光的绸长衫亮亮的。陶阳子想到，方天琴现在是瑞总府骑士，棋肯定下得更好了。陶阳子说，很想和你下一盘棋。方天琴的脸色变了一变，你以为你能下得过我吗？可为什么瑞总没有封你为骑士？棋一定要以瑞总府的骑士为标准吗？方天琴想要说什么，任丘嘟起了嘴，又是棋棋棋。陶阳子说，他可是瑞总府的骑士啊。任丘拉着方天琴，让他去说棋，你陪我逛街去吧。方天琴用手提抖了一下长衫领，这个动作很有点上层人物的派头，他呵呵一笑，棋要在棋盘上说，我会正正经经地和你下一盘棋的，不过现在我就想陪陪任丘。方天琴转过身去，又对任丘说，你不招待你的朋友了？他不也是你的朋友吗？他要是不弹棋，就跟我们一起走。刚说完，任丘又改口说，我也不用你陪了，你们弹棋去吧。他转身进院子，还把门关上了，剩下陶阳子与方天琴在门外对战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天热了，上海的战事总算平息，按协定上海成了不驻中国军队的城市，而偏偏上海的日本租界里，日本军人天天在操练。这一天，陶阳子被叫到了戏院后面的小楼里，小楼中有供贵宾休息的房间，陶阳子总在前场打杂，还没有进过这个小楼。于参谋、方天琴与另外两个骑士在搓麻将，他们身边都有一个陪侍的女人。于参谋身边的女人个子修长，站在于参谋的身后就如一个细长的屏风。方天琴的腿上趴着一个小巧的女人，女人时不时地用手轻巧地给她捶着膝盖，方天琴的手垂下来时就按在女人的屁股上。陶阳子进门的时候正轮到于参谋碰牌，他对陶阳子摆摆手，示意他坐到前面来。那几个女人习惯地用眼光投向新人，只一眼便从衣着上看清进来的是一个戏院杂工，不由奇怪，这个打杂的怎么会受到关注？面对女人的眼光，陶阳子想到了钓鱼街的游姐，不免低下了头，让几个女人看得直笑。这时，秦时月来了，她潇洒地出现，正可谓玉树临风，女人纷纷向她抛来媚眼儿，她只做不见，神态却是和善的。秦时月见了陶阳子，显得亲热地拉住了他的手，与他一起坐下来，问着他进来的事儿，并问到了梅若云。说到梅若云的时候，方天琴朝陶阳子这边望过来，本来 方天琴只顾盯着麻将桌，像是不认识陶阳子。一局麻将搓完，于参谋的头抬起来，靠在女人的乳房上，女人想环抱他的头，却被他随手拉开了。他推了一下手边的麻将，先与秦时月寒暄了两句，随后对陶阳子说：你与西南王的一盘棋，因为有事儿耽搁了，最近瑞总想起来想要看一个结果。我问过西南王，他说那种杀棋力量表现在当时，现在再续怕没有那种气势了，接下去下就没有那么好看了，你认为怎么样？ 陶阳子说：是的，要重新走路子会变，要说那盘棋按那种杀棋走下去，我怕是挡不住西南王的杀力。 几个骑士互相看了一眼，于参谋看着陶阳子点了点头，他也觉得有点突然，这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局势根本看不清，走下去输赢两分，可陶阳子却很自谦，实在难得。于参谋曾见过棋手在棋盘上落后很多，仍然继续胡搅蛮缠，就想等对方出臭手而翻盘。齐宇称这种臭手为勺子，大漏勺的意思。于参谋当然不会想到这盘棋其实已续过了，下完了，而且是陶阳子胜了。陶阳子说的也是实在话，他对西南王也当面说过的。于参谋说： 那么与西南王的这盘棋就不用下了，你还要下一盘棋，就是与瑞总下。瑞总和我谈过你，我以为你的棋是好的。 从于参谋的话中听得出来，他向瑞总推荐了陶阳子。瑞总喜欢与好手下棋，但凡听闻南城来了好手，他都会要来下一盘。陶阳子说：瑞总要和我下棋？ 瑞总的棋下得好，这里的棋士都和他下过的，与瑞总下棋还是要讲点规矩的，瑞总要执白棋。 行，我会下黑棋了。 行，应该说你是接受瑞总的让先。 陶阳子看着方天琴说： 天琴，瑞总的棋真的那么好？ 方天琴说： 当然，我和他下也是被让先的。 于参谋知道方天琴熟悉陶阳子，没有说话。另两个骑士不知道他俩认识，特别是海神算。陶阳子与西南王的两盘棋，海神算都在一旁看过，他在心里比较过自己与陶阳子的棋力高低，觉得真要与陶阳子对局，怕是输面会大。他也看过方天琴下的棋，当时自忖棋力相近，所以海神算很想知道方天琴与陶阳子的棋力高低，便问：天琴兄认识这位小哥，不知你们下过没有？方天琴顿了一顿，似乎本不想谈起，只是被问不得不说： 我们下过多呢，早前下过不知道多少盘，倒是我胜的多，最后的一盘棋依然是我胜的，正好瑞总在旁边看着的。 众人向陶阳子投过询问的眼光，陶阳子点点头。陶阳子心里想着却是将与瑞总下一盘棋的事儿， 棋手都想赢棋，对局之前也都想知道对手的真实实力，所谓知己知彼嘛。陶阳子想瑞总就是瑞将军吗？瑞将军的棋力真会提高这么快，能让先给这么多高手？也许是他一直与高手下棋，再加上棋的领悟力高吧。师父任守一说过，棋力与境界有关，瑞总在战场上运筹帷幄，自然棋力相应也会提升吧。李管事来报，开戏时间到了，请各位入座观赏。见陶阳子坐在这儿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还不快去前场迎各位大爷入座。于参谋把手摆了摆说，你们都去吧，我还要留陶阳子在这里说几句话。李管事见貌变色，心里觉得奇怪，但还是对陶阳子说，你在这里好好伺候瑞府大人，瑞总府的人在这里当然都是最尊贵的来宾。秦时月也被于参谋拉着留下来，于参谋问了陶阳子在戏院的收入，对秦时月说，现在做工的薪水太少了，钱还真是当钱用。秦时月说，以杨子的知识能力来说实在是少了。说实在的，瑞总是爱惜奇才的，棋是中国的传统，可现在都不讲传统了，特别是文人也学武人打仗一样，专门与传统打，什么打倒孔家店，什么不看线装书，老祖宗都不要了，都去看洋人的东西，都去看时尚的东西，外国的东西对不对路，时尚的东西有没有长久的价值，哼，依我看这些都不是常态。于参谋的几句话让秦时月有了肃然起敬的神态，传统还是要传的，所以瑞总下棋就不光光是下棋，意义很大，当然他的棋力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，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嘛，所以以他下棋要让他下白棋让先。这盘棋不在胜负上，也不光看棋力，要论棋力，依我看瑞总让先可能不够一点，其实到瑞总府去下棋的棋手水平都不一般，但瑞总还是能胜的，瑞总毕竟是瑞总，瑞总看棋喜欢热闹，喜欢大家围着一起看，但瑞总下棋喜欢安静，是不允许有人在一旁干扰的，连我都不给在旁边看棋。对瑞总来说，下棋是件盛事，他公务繁忙，难得有亲自下棋的机会，即使有比较重要的公务都不敢去打扰的。下过这盘棋，只要被瑞总看上了，你就是瑞总府的棋士，社会上都会知道这件事儿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意地来下这盘棋，这也是你的出路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棋嘛，说到底也只是棋。说小，古人云义小道也，说大，关系到传统文化，那是瑞总的抬举，能靠棋博一个立身之本，成为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，也是前世修来的。我看你也是一个聪明人，在西南王的这件事上，通过刚才你的答话